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诞辰75周年，尼日利亚各政党团体和机关近日分别举行了联合庆祝会、业绩讨论会、图书图片展和电影欣赏会。会成联展出了反映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神圣革命生涯的照片，还展出了称颂两位伟大领袖业绩的图书，以及介绍在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英明领导下，朝鲜军民在社会主义强国建设中取得辉煌成就的图书图片。电影欣赏会上放映了称颂太阳的万年财宝、朝鲜劳动党旗等朝鲜影片。参加活动的有庆祝伟大的金正日大元帅阁下诞辰75周年尼日利亚全国成委会、尼日利亚人民民主党、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委员会、赞法拉州妇女儿童医院等各政党团体机关人士和群众。联合庆祝会上通过了致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贺电。